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马场 USB， 我系尤达。 嗱， 今次嘅赛，今次咧就即系礼拜日就喺沙田就排11场赛事啦。咁就另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终于咧，即系马季到四月咧，就终于就有第一次嘅新马赛事啦。咁但系咧， 近几年都系咁噶啦。其实其实咧，新马赛本来就安排咗喺三月港澳杯嗰日就想跑嘅，但系就 好似打唔够马， 好似打麻雀咁样，长期唔够脚，三缺一。咁咧，本来今次其实都系得四只马报名，因为咧除咗一只嗰只鎏金標之外咧，就嗰四只马都系有嗰个保护权啦，即系佢之前已经报过， 因为之前报咗取消，唔走冇得出，咁跟住所以变咗佢哋就变相就有咗个保护权。咁但系咧，你睇翻啦，好似今日，好似呢场新马赛都系得五隻馬，咁啊， 最後 即係跑第五都，即係跑第五跑包尾都有兩萬八獎 金。因為有個擴張嘅，因為咧其實嗱，你好簡單啦。呢一場馬先講咗，係咁依賴一賴自己心。我先假設啫嚇，只兄弟熊係贏嘅第一。咁但係佢有機會，即係嗱，我陣間先至慢慢解釋點解咁講。有機會有啲喂。假設一二三四嗰四隻馬，我當啊都唔識跑，即係嗰種好 B B 嘅資深馬賽有陣時，咁你一個唔好彩俾你，哦跑個第二大輸七個幾馬位，咁你換咗一樣嘢就係你暑期評分咧。佢就冇條件去幫你減多幾分嚟起步啦。 咁又咁睇啦，你而家新馬賽啊，依家即係開始第一場啫。咁距離季尾都應該都仲有，都仲有三五七場啦。同埋佢仲有一啲即係有條件嘅賽事。另外仲有就係話，即係啱啱拍賣會出嚟嗰啲新馬咧，咁嗰啲新馬再差唔多改曬名啊、姓啊，咁試曬集啦，跟住就會撈埋落去。咁其實個次數、個馬嗰個出馬量咧，就應該會多翻啲嘅。咁就係但係為呢一場嚟計咧。就係頭先我都所講啦，即係跑包尾都有兩萬八都有獎金收，咁啊真係都變咗嚟講，都即係馬會究竟嗰個新馬嗰個制度應即係應該要點樣走咧？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啊啦啦，即係咧而家好多嗰啲即係新嚟嗰啲馬，寧願頭一季。第二季就52分插入四班跑，咁就即係嗰個進度成熟方面咧，就會好過跑新馬賽事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而家越嚟越遲。你記得好多年前，即係奔康時期做啲見奔康練馬時期嗰陣時，嗰啲嗰陣時嘅新馬賽事就係1月1日開始嘅。 咁你試過12月跑添？ 係啦，12月都跑過。但係一般嚟講咧，1月1日，因為1月1日點解會係1月1日咧？就係因為1月1日就係啲北半球嘅馬轉歲嘅。咁轉歲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咧就編排到那個新馬班次，咁所以就點解好多傳統上咧就係、是、新馬賽事咧就係1月1日進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越褪越遲，而新馬賽事嗰啲戲馬咧就即係嗰啲出賽馬就越出越少，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因為呢場得五隻馬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會用比較多少少嘅時間咧就同大家即係講下啲 五，我覺得好參差 呢五匹新馬，咁啊我哋係咪有啲偏睇啊？睇血統啊嘛， 第一隻 就是、一號嘅秘密武器啦， 咁啊。半球的灯塔岛就是咁啊，食过翻寻味啦，东方快车试过得的时候，咁啊就攞呢只，佢咧就系2015年啊嗰个 B sub sale， 即系喺法国有个叫 B sub sale， 喺圣格鲁噶， 系啦，咁啊就卖咗出嚟嘅，咁啊灯。哎呀，我嗌咁啊，佢系灯塔岛嘅仔，因为佢妈妈嗰边咧，佢系出自 El Prado 啊，El Prado 本身咧，佢自己本身咧，佢嗰个血统咧，佢曾经出赛就未赢过，但系佢本身佢有个佢个外祖母啊，即系而家大家睇到佢个外祖母， 嗰只叫 Flaming Touch 啊， 就喺法国同美国就六赢过，就六折嘅。咁咧，佢六胎登记咗嘅子嗣，佢系有两胎赢到啦，其中一胎就喺法国赢三级赛。嗱，其实就佢最后一课习咧。 因為呢其實呢因為新馬賽次次唔夠馬報名啊，成日都咁呢，佢呢就有一樣嘢佢就會做嘅，咁佢就做咗一樣嘢，就係話特登開一課集，就淨係俾嗰啲北半球三歲馬同埋南半球兩歲馬試。咁呢嗰一組試集呢就阿凡達同埋秘密武器呢就有份試，咁另外嗰兩隻呢就冇份喺呢場度跑嘅。咁所以咁嗰課集就好特別嘅，佢呢就試頭嗰600米，跟住佢最後嗰400米就想夾硬省起個前速，就想跑呢場新馬賽。但係呢騎得好辛苦嘅，其實即係秘密武器，我自己覺得反而呢後面跟佢嗰隻阿凡達呢就好輕鬆嘅。咁所以我就覺得無論喺血統上面同埋北半球嗰啲燈塔島嗰啲仔呢都唔算太早熟㗎嘛。咁我同埋覺得隻馬其實你哋唔好睇俾佢試習個名次同埋佢，其實隻馬仲係好生，我自己覺得。 一來啦，而我覺得呢隻馬呢都唔係咁短嘅。咁呢一鋪 佢而家係次本嚟嘅。 係啦，次本。咁因為冇辦法，你得五隻馬，你位置派彩都係得頭兩名先有位置派彩㗎嘛。所以呢即係呢隻馬就即係頭先正如啦啦講啦，都係等佢跑一跑，輸一輸步頭啦。即係始終即係呢啲咁嘅新馬賽事咧，就嗰個進度係好緊要啦。 係啊，第二隻 講二號嘅幸運神區， 仲衰嗰只幸運神區呢只Holy Roman Emperor 嘅仔。咁但係媽媽嗰邊咧就好有長力嘅，佢有一胎咧，佢咧就贏到去跑2000至2400，佢成個母線咧都要跑一里以上嘅。咁所以呢佢試習呢就比嗰隻秘密武器呢就更差。 冇錯， 唔行嘅隻馬完全係次次試習打都唔行嘅呢隻馬。如果有指定包尾買嘅話呢，咁我相信呢一隻馬應該就跑第五個終點嘅，你問我。同埋都唔係咁，佢有啲似邊隻馬呢，告東尼有隻馬叫試寶啊。又係咁嘅血統，又係嗰啲好長途嘅血統。咁同埋呢隻我咁第日都係要跑1600米以上啊，咁樣。咁佢神操都仲未得住嘅呢一隻馬。咁所以我自己就麻麻地啫，咁我係下一隻啊，咁樣不如 水準啦。三號呢只阿凡達就有啲睇頭啦， 係啦，呢只就好啲嘅，咁就係2014年嘅Tattoo 嗰個10月份嘅拍賣會，但係佢係屬於 book free 嘅，咁所以佢又好平嘅啫，31000蚊堅尼就搞掂。嗱，新種啊，未來夢想嘅啫。嗱，佢咧其實就係因為佢跑一里咧唔夠嗰年嗰啲歐洲一里王跑嘅，咁所以咧佢咧就縮翻落去跑短途，就反而係試出彩虹嘅。赢九场马，有六场是一级赛嚟嘅。两岁嗰阵咧就已经赢两场一级赛，就系、是、嗰个 Prince Molly 啊，嗰场莫尼大赛同埋嗰场中央公园锦标。跟住咧，佢尝试去跑一里啊，呢只未来梦想就唔系好够嗰年嗰扎一里马跑咧，咁咧就缩翻落去跑短途。跟住咧就试出彩虹啊，七月杯、希度短途杯同埋森林大赛。佢贏曬嘅，咁咪當年嘅歐洲嘅短途馬王嚟嘅。 嗱，啲來啦，補充少少啦。嗱，呢只 Dream Ahead 啦，即係佢附係嗰、那個，佢呢只 Dream Ahead 嘅附係咧，嗰只叫多力達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就係、是、咧。喺2000年啊，就跑呢個安田紀念咧，就輸俾靚蝦王噶啦。 係。 咁跟住呢只多力達咧，贏輸咗呢場安田紀念之後咧，就翻翻去歐洲咧，就贏翻一級賽，咁就奠定咗佢嗰個短途地位。然之後而家呢一隻 Dream Ahead 咧，就其中嘅多力達咧比較出色嘅指字嚟嘅。咁啊，繼續啦。 咁所以佢，但係佢媽媽嗰邊咧集中跑短途嘅，所以佢呢場咧。佢咧其中一隻叫正宗短途馬嘅馬，同埋試習其實都熟嘅呢一隻馬。 O K 啊，啲腳法 好。係啦，呢只馬其實就應該係差唔多係，即係算係呢一組新馬裏面比較熟嘅一隻馬。咁我通常睇新馬跑新馬賽，我要求都唔高嘅。你只要試試正正，識得跑嘅，唔好打都唔行。即係比評估四班嗰啲新馬咧，我嗰條線就低啲啊。你識得考，可以跑一段快嘅。 一般嚟講咧， 咁樣就收貨㗎啦。 同意。一般嚟講，即係都俾佢，譬如喺試習啊，或者出俾佢睇到佢有啲前速啊。咁只馬收身就收翻正正。 係咁意啊嘛，得㗎啦。 係啦，咁你同埋你睇翻佢最。 最即係阿鄭雨田試嗰課草集咧，其實只馬係有啲走勢嘅，即係喺前面湧下湧下咧，都叫做有啲試準咗。咁同埋睇睇到佢嘅腳法咧，真係好純熟嘅。咁所以呢一場呢一隻咧，其中都係呢場嘅增勝。 好啦，跟住下一隻啦。 好啦，四號嘅劉金彪啦。 冇佢呢場新馬賽跑唔成嘅，因為佢係冇嗰個優先出賽權，即係可能係抽夠腳。 唔係啊，其實阿何賢就好夠義氣㗎，即係咧好多時呢啲場合咧，佢就會揾只馬出嚟，好似阿史科菲嗰次嚟跑馬地話客串，咁啊終於俾只貝連利佢又揾翻啲水腳，所以其實阿何賢都算 咁啊唔夠腳咁啊攞埋出嚟跑啦。但係佢好早嚟咗，佢 T 四廿幾啊，因為呢只馬本身係直布羅山嘅仔，咁啊唔使多介紹啦。當年嘅歐洲三歲一里王咁樣，咁 馬費著嘢，費著嘢㗎嘛。 馬媽嗰邊咧就出自 King Mambo 啊 ，King Mambo 係啦，咁佢咧就未跑過嘅，佢嘅外祖母咧就曾經咧贏過兩場馬。咁咧就包括喺一場三級賽就跑過亞軍，呢只係第一胎嚟嘅。嗱、呢一隻馬個集就試得少嘅，但係咧佢最後咧嗰課咧，佢咧就去跳咗課草集，去彈咗課草集， 拍只活力飛龍、啊， 都係同啲新馬試嘅。咁佢就 O K 嘅，即係起碼都出嚟跑都唔好甩皮甩骨咁樣，但係都要俾得好好惡力嘅。 係啊，仲以為初仲要之前係最早期阿、雷神一路操開啦，跟住咧試嗰課草集咧就俾咗阿田泰安啦，但係最頭來咧而家換咗俾阿潘頓跑。咁再加上咧嗱，直布羅山咧其實咧近年嘅指字咧，即係都嗰個勝出率都唔係話太高，即係喺級制賽。里面都 有只 O K 嘅直布细子啦， 嗰啲已经系好耐之前啦，即系近呢三几年都未见过，即系嗰个即系可能系即系少咗啲木好靓嘅马乸同佢配种，同埋咧，因为大家都系古摩亚嘅种马啦，咁如果大家同性能嘅话，咁啲人都宁愿拣灯塔岛都唔会再拣呢只， 即系 呢只马啦。 呢只刘金彪咧，嗱我自己会咁睇嘅，如果撇开只三同埋五咧。我覺得佢好過隻一同好過隻二嘅。 哦，咁呢個我睇。 係啊，即係如果即係我前面有前面鬥，後面有鬥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好過隻一同埋隻二嘅。咁所以咧，我就陣間先再講啊。 好啦，我嚟講埋 最後嗰只啦。我自己就 你就係 啦，我好中意嘅呢只 兄弟熊。 係啦。I am invincible 嘅仔，而且佢媽媽兩歲已經有一贏嘅啦，所以咧好早熟嘅血統。霍利時喺呢個 Magic Million 用23万澳洲紙親自投翻嚟嘅。咁本身咧，佢外祖母嗰邊咧最長可以贏到2000米，同埋可以喺一級賽跑希士嘅。咁所以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無論佢個老豆老母啊，兩線都係好早熟嘅馬，而且試習亦都好純熟，同埋咧。就成日講一樣嘢，佢新馬賽咧，我自己啊，即係我係中意買南半球馬多過買北半球馬嘅，因為當大家個成熟進度差唔多，一來我有九磅嘅受養，係咪？二來眾所周知，南半球嗰個配種嘅方向咧，都係傾向早熟。盡快有得贏啦，即係叫做呢一個血統好明顯就係嗰啲好早熟，好似以前同馬主啊，有隻叫紅英雄啊，又係咧好早熟咁樣就嘢。嗱，所以我自己咧就會咁睇嘅，我覺得咧只兄弟熊咧，我自己覺得佢應該就會即係喺呢四隻馬裏邊咧就會比較佔優一啲啦，即係喺裏邊，我亦都覺得北半球嘅馬就輸，即係。第日未來的成就，唔講啦，好似上年前年，唔記得上年定前年啦，有一隻叫平民百姓咁，當然啦，而家就跛咗啦，走咗 去咗型啦。 咁但係佢成就唔係好，但係佢跑過兩歲咧，佢就同你食兩歲第一鋪21倍咁樣就俾你搞掂咗。但當然啦，兄弟熊而家係大熱門嚟嘅，好啦，可以翻嚟啦。嗱，咁啊新馬賽咁樣，如果我哋話一人俾四隻俾人鬧啦，嗱，所以我今次咧，我先啦，不如，我就用一個特別啲嘅方法，我就排曬1、2、3、4、5名今次。咁啊，你哋單色就要單色就要搞掂噶啦，即係我就 即係五重彩噶咯。 係啦，我就會咁樣揀法嘅，即係五隻馬，我就順住排次序。嗱，兄弟熊同埋阿凡達兩隻馬其實試習係做得最好就係佢，嗱你就唔好睇佢嗰一課同隻秘密武器拍嗰課集咧，佢輸俾隻秘密武器好遠，但其實咧，大家去到最後400米就收停嗰隻馬噶啦，已經係咁秘密武器好明顯咧，係前面咧狂捽、狂散、狂打，咁但係只阿凡達就撳住嘅啫，嗰課集，咁所以咧，其實就好明顯阿凡達個進度咧。 就好过晒我后面嗰三只马嘅。咁兄弟熊亦都系啦，除咗血统早熟之外，市集亦都系揿住可以弹甩咗其他嗰啲新马。咁如果以咁样嚟讲嘅话咧，其实就三五一对咧，其实就比较占优啲啊。喺呢度嚟讲，咁点解只五行先？就因为佢有九磅嘅优势，同埋因为佢系南半球马，咁所以我就五号行先，三号行第二。好啦，剩翻嗰三只马啦。老实讲，嗰三只马，我觉得咧。都唔係好識行嘅啫，即係你問我嘅話，咁喺唔係好識行之下，咁有陣時見到明知三四五名佢都係覺得自己都冇乜機會咧，咁有陣時咧就有啲古靈精怪嘅，咁但係喺嗰三隻馬裏邊咧，三隻唔識行嘅馬入邊咧，即係二號就更加唔識行，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就排第五啦，我就即係佢再更加唔識行嗰啲，咁。在四号和一号，咁我觉得只四号个赔嗰只有啲分头，咁我就揀咗只四号行先，跟住先至摆嗰只秘密武器。秘密武器好多货，我见到佢夹硬都要推都要打，咁样先至可以叫做散啲。 好讲功夫， 系啦，咁所以我就摆第四，咁啊最后就揀只幸运神驹，就一二三四五名咁样嚟排啦，我就。 O K， 咁啊嗱，其实咧阿拉拉都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啊，其实近呢几年咧，即系尤其是依家啲新马赛事咧，即系唔系咁多偏得唔系咁多出赛嘅马。亦都唔係太多嘅情況之下咧，我同意咧，就係話一般咧南半球嘅馬咧，嗰個早熟程度啊，係會比較佔先啲。而同時，因為你跑新馬賽事都係跑一千千二嗰啲咧，都係早熟有速度就比較佔優。咁所以我同意呢個講法嘅。咁但係咧就，但係今次咧就因為得五隻馬咧，咁我真係正如啦所講啦，冇可能就有咁比嘅。咁我就好簡單啦，因為我睇翻呢幾隻馬嘅進度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包括過咧，就係話。都唔会否认就话三五呢一对马咧，就应该系叫做准备功夫最充足，亦都系嗰个成熟比较成熟啲。咁但系咧就系话呢只阿凡，点解我会中意呢只阿凡达咧？咁就即系我依家可以咁讲啦，就好简单啫。你啊五重彩啦，咁我就好简单啦。斋 win 阿凡达三号，咁啊咁就系因为咧睇翻佢嗰个操练，尤其是就系、是、阿鄭宇田試嗰課草集咧，我睇到佢嗰只馬咧係輕舒步頭，而只馬係好真係啲腳法係好純熟，同埋係仲有流，即係有好多喺手咁樣啊！咁變咗嚟講咧，佢都係好輕鬆咁樣，同埋一路以來咧呢只馬都係一路阿鄭宇田一路都幫佢操住。你哋睇到，你都睇翻佢嘅操練記錄，一路幾次試集啊，各方面都係一手一腳做。咁變咗嚟講。佢對呢只馬嗰個默契咧就比較係充足啲，即係同埋係熟啲，咁就點都好過咧，就係即係喺呢排馬之中，我覺得就比較佔先啲，所以咧我就比較簡單啲啦，就揀呢只阿凡達 Win， 咁啊或者補一補啦，而家隔夜嘅賠率啦，咁而家隔夜嘅賠率咧就最熱嗰只咧就係五號嘅兄弟熊啦，就暫時 1.7 倍啦，咁次熱門咧就竟然係只秘密武器喎三倍。 因为有雷神啊嘛， 系啦，有雷神啦， 灯塔岛啊嘛， 冇错啦。咁阿凡达咧就而家有 5.2 倍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纯粹买 Win 嘅 5.2 倍咧，呢只马我觉得系直博嘅。咁你当然兄弟熊，但头先拉拉都讲咗，我都同意佢嗰个成熟系可能会占先啲，但系而 1.7 倍究竟值唔值博咧？我就 唔系五只马有 1.7 倍算好，我初初预算佢 1.2 至 1.3 倍， 真系我就觉得就 所以咪要咁样比咯， 唔直博啦，系啦， 唔通。我張票出嚟，跟住讀贏寫住兄弟熊，啲聽眾會唔交月費啊？咁樣寫完 之後，咁啊啲人會唔得圍我哋。 所以就我就有一個咁樣嘅玩法，就係一二三四五，睇下可唔可以？ 冇錯啦， 中個三重彩咁樣睇下。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相信大熱 Q 咧就會係落喺三五呢一對咯。咁如果你話買一條，因為呢一場馬冇位置 Q， 亦都係只係排到第三名，亦都冇位置派彩嘅。所以大家咧呢場賽事咧，即係咧。即系直博赌博性就真系不高，但系有啲可观性嘅。 但系五只嗱，我想提一提大家一样嘢，五只马当有啲马咧明知道自己唔够跑啦，咁三四五名喺后边做啲乜嘢咧？其实有啲因为好得意嘅，有阵时新马咧，佢见到只马真系夹硬都唔会好夹硬去 push 嗰只马，因为会影响佢第日个成长。 冇错， 所以。我建議熱頭，喂，會唔會嗰啲？雖然我擺幸運神區擺第五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嘢？所以秘密武器佢而家去到咁熱咧，都幾乎幾肯定我擺四五呢個位，我覺得自己都 都冇乜錯咁樣啦，好似係啦。 好啦，咁就呢一場就講住咁多先啦。嗱，跟住其實我哋今日咧，今次都有好多新馬賽喺呢聽日亮相。 準備個節目， 咁所以咧，我哋都就快馬不停蹄啦。我哋快啲講講啲新馬先。下一隻係咪？ 首先第一隻最歡笑 喺第四場嘅四馬先 唔係啊？傻嘅仔啊！呢期 Snizzle 都隻手可以啊！啱啱恩尼樹嗰個復活節拍賣會嗰度都都賣咗隻雲絲仙子嘅半兄弟老豆就係 Snizzle 啊， 230萬澳洲紙。 咁但係呢只 Snizzle 一日我好唔中意一樣嘢，好細只呢只馬，1042磅。因為你大家睇翻個母線就知啊，佢母線係出自嘉連傑嘅。咁其中有兩胎啦，咁樣有一胎咧就叫做 Excuse My Friend 啊，咁就響。贏個8場馬就贏1200至2100米，咁啊包括兩場表列賽，但係佢嗰啲表列賽喺塔斯曼尼亞贏嘅。咁另外一隻咧就以前嘅香港馬叫寶貝，就是、跑泥地就贏個3場嘅1200米。咁但係咧就始終都係嗰句啊，呢只 Snizzle 嘅就係咧好細只啊，佢攞出嚟。因為通常我哋睇 Snizzle 好似睇首飾太陽嗰啲，嗰只馬好大隻噶嘛。 冇錯， 你太細只嘅 Snizzle， 所以咧呢只馬咧，第一佢係 T 步290幾，即係嚟咗成年嘅。二來咧佢而家試習都係唔係。好得唔係好行，即係打唔好啊！我估呢只馬就唔似一般 Snizzle 嗰啲短途馬，佢要跑1600米以上，係、因為好細只啊只馬，同埋冇速度啊個試習。咁我哋下一隻啊， 好啦，到十號馬嘅利必達啦， 利必達 鄭俊偉馬 咁啊，新種咧叫做 Ben and T。 Two，Ben Two 系啦，咁佢本身咧就香港咁，今年有隻家福啦，都好勁啦。咁佢本身就兩歲嗰陣贏兩場馬，包括就贏咗藍鑽石預賽，咁跟住喺一級賽藍鑽石錦標就跑過第三啦。咁佢呢個其實係佢第一批嘅仔嚟嘅，即 係 佢同家福都係第一批嘅仔嚟嘅。媽媽嗰邊咧就出自 Deputy Minister，Deputy Minister 好美國血統啊，即係成個其實就係話，咁所以咧呢一隻馬咧我自己會咁睇嘅，佢喺紐，其實本來就想準備呢只馬嗰試習嗰條紐西蘭試習嗰條片俾大家睇，但係嗰條片咧，因為嗰個技術個陰陽色太勁啦，即係播出嚟都等於大家睇唔到咁樣，所以冇播。但係嗰課習 OK 試得 OK 嘅，雖然嗰啲對手好渣啦，後邊嗰啲，咁但係嚟到香港個進度就 真係麻麻地啦。最後嗰課拍阿羅里亞喺個試草集拍只前程似錦咧，只馬都走勢都走得好牽強，應該都話。應該都仲要跑，仲要跑多兩三鋪先至。 呢只咁呢只馬，另外仲有一把刀啦，應該可以跑泥地。 可以跑泥地啦，係啦。 咁啊，翻翻嚟先啦。 好。 咁样我哋不如就休息一阵先啦，跟住翻嚟就讲下次翻嚟讲其他。 系啦，因为阵间都有好多新马，同埋仲有一场咧，都仲想同仲有一场赛事，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咁我哋就休息一阵间先，转头翻嚟再讲。